快告诉我你是谁。

是一切，满意爱独个没有你份儿，孤独容易，孤独行事，躺我像太自闭，别责备我无心意，我会有兴趣独照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动感超人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小谭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我们再同行吧，再见。 有一把捉得合计反应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像彗星撞地球，你却看的眼睛突然着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围绕着你飞过360度，我是隔着奶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服从。小姐，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，把你的理智我的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，嘿，能否是最没礼貌的落后态度，来啦，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的鼻子变直播。做的合计反应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却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。 哎，你们看，超人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苍蝇啊！哇，好大的苍蝇啊！